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你好朋友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在旅途。第一首歌我们来听的是阿宝演唱， 我的爹娘，山村里的露水儿珠，催我发心永立在北方。家乡的朴实和豪放，让我更希望。 今生我在台湾岛，基隆港把我滋养。思乡水，古董波浪，思乡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，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。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年进，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，让老百姓买的放心。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十年来了花不败，来呀来呀来呀来呀， 话可以再现。 北京人民广播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 们的朋友，一撒一撒玛尼那献给我们的朋友。 童话可以再现， 北京人民 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 不只会带他们逛西单、王府井，还会陪他们逛小吃街，尝尝地道的老北京美味。我不只会带他们看鸟巢、水。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，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。向我的灵魂找一坨像马蹄声起，马蹄声落 ，Oh yeah，Oh yeah， 看见的看不见。霓虹暗淡无光，等待我想象我的灵魂找一坨叫马蹄升起，马蹄升落 ，Oh yeah，Oh yeah。 心泛着一勺火，只要你把它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，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。家人，这里是北京，这里也是他的家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。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。 布仁巴雅尔演唱的《天边》，张勇带来的《醉人的花香》，杨澜演唱的《月圆花好》。 悄悄地开放，在这个生活养我的地方，我爱上一 情思， 那一只仙女，你就飞进我的心里， 一路脚我知道你幸福的大厦，那一座正在绝 节目当中，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关牧村演唱的《风啊，你吹吧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、李楠，感谢各位。